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随喜回向品第9-2。儿时天地是白巨兽善现言，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萨闻如是法，其心将无惊恐疑惑。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萨云何能以所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摄受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时巨兽善现告天地誓言，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若修净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即以无相而为方便，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自相空异，多生圣解，常为善友之所摄受。如是善友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辩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相应之法，以如是法教戒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未入菩萨正性离生，亦常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亦为辩说诸恶魔事，令其闻已于诸魔事心无增减。何以故？诸恶魔事性无所有，不可得故。亦以是法教戒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离佛，于诸佛所种诸善根，复由善根所摄受故，长生菩萨摩诃萨家，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善根常不远离。乔使家，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即以无相而为方便，摄诸功德，与诸功德多生圣解，常为善友之所摄受，闻如是法心不惊恐，亦无有疑惑。不测乔使家，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随所修集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皆应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即以无相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辞乔使家，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普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断诸有路，觉细论道，弃诸重担，摧居落次，尽诸有劫，具足正智，心善解脱，巧说法者，即彼弟子所成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 基于所作种种功德，并于世处所种善根，为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等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乃至净居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凉，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使慈氏菩萨问具寿善仙言：先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若念如来及诸弟子所有功德，并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凉，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胜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不堕想心见导？具寿善现答言：大师，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不起诸佛及诸弟子功德之想，与人天等所种善根，不起善根人天等想，与所发起随喜回向大菩提心，亦复不起随喜回向菩提心想。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不堕于想心见道。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取佛弟子功德之相，与人天等所种善根，取彼善根人天等相，于所发起随喜回向大菩提心，取所发起随喜回向菩提心相。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道。不辞大事，若菩萨摩诃萨以如是心念一切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而非能回向，即正了达所回向法其性亦而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摩萨皆应如是随喜回向。复次大事，若菩萨摩萨普遇三世诸佛世尊，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功德，若佛弟子及诸独觉依彼佛法所起善根，若诸异生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诸龙神阿素罗等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徒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善男子 善女人等文笔说法，发起无上正等决心，勤修种种诸菩萨行，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比于善根，为最胜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事实，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可以过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便能不堕想心见道。为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喜心即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着，于回向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由无执着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为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不辞大事，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佛业事如实了之，离蕴处界一离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佛业事如是之矣，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大事，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随喜具行诸佛业事，远离随喜具行诸佛业事，自性。诸佛世尊，远离诸佛世尊自性。功德善根，远离功德善根自性。声闻独觉，即诸异声，远离声闻独觉，即诸异声自性。随喜回向大菩提心，远离随喜回向大菩提心自性。菩萨摩诃萨远离菩萨摩诃萨自性，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远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自性，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远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离性般若波罗蜜多，名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大事，诸菩萨摩诃萨于以涅槃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作如是随喜回向，为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即所回向无上菩提，其性一耳。 如是之意，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见到。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以过去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非相无相所取境界，是菩萨摩诃萨以取相念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非善随喜回向，由思变堕，想心见到。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思不堕，想心见到。尔时慈氏菩萨问具寿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随喜具行普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答言：应知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又能正起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此时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莫作是说，何以故？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诸佛世尊及弟子众并所成就功德善根，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作随喜诸佛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此中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是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佛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即灭。我若与彼诸佛世尊及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即与所作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以是取相分别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菩提，是则名为大有所得。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与如来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与中岂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与其中岂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力。何以故？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遇人浅食，贪取淡之，初虽适意欢喜快乐， 而后失消，备受重苦，或便致死，若尽失命，如是一类不特切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文句义理，不善读诵，不善通达甚深意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如以三世诸佛世尊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入无余依涅槃界矣，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诸如来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诸如来以现当即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阿素罗等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功德发生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向分别而为方便，譬如世间杂毒饮食出益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随者何？以有所得取向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有因有缘，有作意有细论，不应般若波罗蜜多，必杂毒故，则为谤佛，不随佛教，不随法说，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是故大德应说云何诸菩萨称善男子等应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为彼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及诸善根，如是乃至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功德发生随喜回向善根，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与彼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答：此是菩萨言，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无上佛智了达辨知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如诸如来无上佛智了达辨知，应以如是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随佛所教，随法而说，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中毒，能治究竟。复次大事，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色等蕴，不堕三界，非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广说乃至，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三界，非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诸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不堕三界，非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随喜回向亦复如是。为诸如来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声闻、独觉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舍。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五蕴等法，不堕三界，非三世舍。若不堕三界，非三世舍，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蕴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杂中毒，能至究竟。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而为方便，或有所得而为方便，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之心，当知是邪随喜回向。此邪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所不称赞。如是随喜回向之心，非佛世尊所称赞故，不能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诸功德不圆满故，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由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故，不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由彼所起随喜回向，有相有德，杂众毒故。复此大事，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是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正法随喜回向，由思定正无上菩提，能尽未来度有情众。儿时世尊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如今已为一切菩萨摩诃萨等做大佛事，为菩萨摩诃萨等善说无倒随喜回向。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无相无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自性，自相性空，而为方便，亦以真如法界法性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方便故。 善现当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得成就十善业道。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语意云何？是诸有情福德多否？善现大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起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善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彼预留乃至独觉，尽其行受，以诸共具而奉施之，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其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善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乃至广说。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去无上正等菩提，设有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于彼，以诸共具而奉施之，经如净切沙等大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云何？是诸有情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如是福具，若有形色，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不能容受。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起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善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乃至广说。善现当知：以前福聚，比后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所以者何？彼有情类、十善业道、四境律等，皆以有相即有所得为方便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以诸共具奉施预留乃至发去大菩提者，亦以有相即有所得为方便故。儿时四大天王各于眷属三万两千诸天子聚，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无所得、无染着、无思作而为方便，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无倒随喜回向，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十天地士及苏叶摩天子、善都使多天子、善变化天子、最自在天子，各于眷属无量百千诸天子聚，皆持种种天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以供养佛，顶礼双足，合掌白言：彼诸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 方便善巧，以无相无所得，无染着，无思作而为方便，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舞蹈，随喜回向，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十，大梵天王及极光净天、遍净天、广果天、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天众，虔意佛所，顶礼双足，合掌恭敬，俱发声言：稀有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超胜与前无方便善巧、有相有所得善男子等所修善根。尔时，佛告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等，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去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从初发心乃至法住，其中中间所修布施般若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诸如是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基于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如来所说正法，若依彼法修习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留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若诸有情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等所引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以有相、有所得、有染着、有思作、有二不二而为方便，现前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从初发心乃至法住，于其中间所修布施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广说乃至若诸有情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等所引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以无相、无所得、无染着、无思作、无二不二而为方便，现前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罪为圣，乃至广说，与前有情随喜回向，百倍为圣、千倍为圣，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罪为圣。具受善现前白佛言：如佛所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罪为圣，乃至广说，其何说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罪圣等？报告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声闻独觉菩萨，基于一切有情诸善根等，不取不舍，不仅不灭，非有所得，非无所得，达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去无来，无极无散，无入无出，作如是念：如三世法，真如、法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我以如是与诸善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随喜回向。善现： 其事所起，随喜回向。我说与余善根为最胜等，如是随喜回向，胜于随喜回向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坛倍。是故我说，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余善根为最胜等。不辞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与三世十方如来，从出发心乃至法住，与其中间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广说乃至无量无数无边佛法，若诸声闻、独觉、菩萨功德善根，若与有情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集于善根，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无倒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色乃至食与解脱等，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与解脱等，戒运等五与解脱等，与一切法所起圣解与解脱等，三世诸佛与解脱等，三世诸法与解脱等，一切随喜及诸回向与解脱等，佛及弟子及诸独觉诸根熟辩与解脱等，佛及弟子并诸独觉所得涅槃与解脱等，诸佛菩萨独觉声闻诸法法性与解脱等，一切有情及一切法并彼法性与解脱等，如诸法性无浮无解，无染无净，无起无尽，无生无灭，无取无舍，我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非能随喜回向，无所随喜所回向故。如是所起随喜回向，非转非息，无生灭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与于所起随喜回向为最为胜，乃至广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行，若去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假使能与十方现代各如净伽沙等世界一切如来及诸弟子，以有相、有所得为方便，尽其行受，常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比诸如来及弟子众，波涅盘后取舍利罗以妙七宝造立高广诸苏都波，昼夜精勤礼拜佑绕，复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勤修布施乃至般若基于善根，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大乘，能以无相即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方便善巧，与于一切功德善根发生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随喜回向。圣前所说发趣大乘善男子等所作功德，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坛倍。故说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胜等。是故善现，发趣大乘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相即无所得而为方便， 勤修布施，那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即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若菩萨摩诃萨能以无相及无所得而为方便随喜回向，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第三分，地狱品第十之一。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毕竟禁锢，皆应敬礼，诸人天等所亲重故，无所染着，世间诸法不能污故，远离一切三界依旋，能除烦恼诸见暗故，最为上首，与一切种菩提分法极尊胜故，能作安隐，永断一切惊恐逼迫灾横事故，能施光明，摄受诸有情，令得无眼故，能施中道，令失路者离两边故，善能发生一切之智，永断一切烦恼相续，并习其故。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菩萨所修一切佛法从此生故，不生不灭，自相空故，脱一切生死，非常非坏故，能为医护施诸有情诸法宝故，能成圆满如来实力，一切他论不能屈故，能转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达一切法无转远故，能使诸法无倒自性显了，无性自性空故。世尊，诸有情类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诸？儿时佛告舍利子言：诸有情类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供养礼敬，思维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供养礼敬思维佛婆伽梵。何以故？舍利子，佛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不异佛，佛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佛。所以者何？诸佛菩萨独觉声闻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一切世间十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一切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使天地事切作十念。今舍利子，以何因缘问佛思事？使舍利子知彼心念，便告之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方便善巧，能与三世十方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法住，于其中间所有功德，若诸声闻独觉菩萨于有情类所有善根，如是一切能以无相及无所得而为方便，何及称量现前随喜，即随喜已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有此因缘故问思事。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超胜布施乃至净律波罗蜜多无边倍数，如生盲人百千等众 无敬言者，善引导之，尚有不能进去正道，况能愿达丰乐大成。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芒种，若无般若波罗蜜多敬言者导，尚不能去菩萨正道，况能远达一切至诚。复次乔师家，不是等五波罗蜜多，要有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复有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名到彼岸天地是言，岂不前五波罗蜜多一护为首，摄受于五波罗蜜多，令到彼岸，继而何缘独赞般若超胜于五波罗蜜多？舍利子言：天主所说，理不盈耳。所以者何？非由前五波罗蜜多为首，摄于令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举大势力方便善巧，摄受于五波罗蜜多，令无执着速到彼岸。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受想行识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为引发一切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道相智、一切相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一切法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乃至一切法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告舍利子：以色乃至一切法，无作无生，无得无坏，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乃至一切法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与何法合？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与一切法合，由不合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何等一切法合？世尊告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善法合，不与非善法合，不与有罪法合，不与无罪法合，不与有漏法合，不与无漏法合，不与有为法合，不与无为法合，不与有染法合，不与无染法合，不与世间法合，不与出世法合，不与杂染法合，不与清净法合，不与生死法合，不与涅槃法合。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得故，不可说与如是法合。时天地士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意不与一切智合？佛言：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说与一切智合，由此与彼无所得故。天地士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无合无得？世尊告曰：非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如名如相如所造作，有何有得？天地士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亦有何得？世尊告曰：由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 如名相等，无受无取，无住无断，无执无舍，如是何得而无何得？与一切法亦复如是。如名相等，无受无取，无住无断，无执无舍，如是何得而无何得？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奇世尊，悉有善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作无成，无得无坏，无自性故，出现世间，虽有何得而无何得，如是理趣不可思议，唯佛世尊能觉能说。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岂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若合不合？是菩萨摩诃萨俱舍俱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复有因缘，诸菩萨摩诃萨舍远般若波罗蜜多，为彼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岂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非真实，不坚固，不自在，是菩萨摩诃萨舍远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不信合法？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则不信色，不信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不信一切智，不信道相智，一切相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则不信色，乃至不信一切相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得故。虽信般若波罗蜜多，而不信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则不信色，乃至不信一切相智。卷第505。